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岩。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市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的主管医师吴丹，吴医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避免噪声辐射带来的伤害。其实我相信二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经常能够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关于噪声啊，关于辐射啊，对我们健康带来影响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文章，都是打着科普的旗号，但是想问问二位，其中靠谱的多吗？ 有些还是比较靠谱 啊， 但也不能全信， 也有很多不靠谱的是吧？ 对对，是 有一些误区还是比较大的。 那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到底有哪些的的确确我们的健康会受到噪声和辐射的影响，有哪些大家可能流传非常广泛的，在网络上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过的，它不一定是真的。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把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为大伙儿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和我们的今日头条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问题提给我们的两位专家。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参加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伙儿准备上下半段各一个互动有奖问答问这个问题，上半段一个问题，下半段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200块钱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的奖品，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菊粉两个字来提前查看一下，菊是菊花的菊，粉是粉末的粉。如果你想要获得奖品的话，就可以随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下半段还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先和大伙来说一说今天第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吧。第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啊，猛一听有点难，但是您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问题是这样的，问问大家，手机辐射算是非电离辐射吗？手机辐射算是非电离辐射吗？这是今天的第一道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问题和您认为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的公众平台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准备一些日常用药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但是这些药有的时候用不上就会出现过期的情况，超过了有效期这些药还能吃吗？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什么是药品的有效期。我们购买的药物盒子上通常都会标有有效期至某年某月某日，但是该药品的失效期并不是这个时间，而是该日期对应的前一天。比如说某一个药盒上标的有效期是2018年9月16号，那么该药品的实际失效期应该是2018年9月15号。如果我们发现药品的有效期已经到了，过期很久的药大家多数是不会服用，但是如果只是超过了有效期几天，很多人会觉得没关系，扔掉有点浪费，很可惜，不如直接吃掉吧。其实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即便是过期几天的药也不能够吃，因为药物的有效期是经过一个严格的研究证明，它证明了药物有多长时间的有效期，超过了这个时间，它的药效就有可能会降低。因此，任何的过期药品都有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效力降低，也就是达不到原来药物的效果。比如说一些抗菌药物，过期之后它的抗菌效力就降低了，可能会造成抗感染的效力大大降低，造成耐药性增加，达不到治疗效果，会延误病情的治疗。第二种情况呢，是过期的药物可能会因为变质失效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反过来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伤害，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服用过期的药物。 入秋之后，天气的温度有所下降，空气湿度也会跟着下降。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很容易发生干燥和粗糙的情况。在秋季护肤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以保湿为主。如果皮肤有比较明显的干燥感时，应该做好滋润的处理。更换保养品的时候，最好不要成套的更换，最好是能够把现在使用的保养品进行慢慢的更换，给皮肤一个接受新产品的缓冲时间，避免皮肤受到不良的刺激影响。接着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秋季养生的话题。秋季是万物成熟的季节，很多应季的新鲜蔬菜水果都会上市。秋天我们一般比较容易上火，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秋白梨、橘子、猕猴桃等酸性比较重可以去肺火的食物。另外像白萝卜、银耳、豆腐这些蔬菜和食材也有清肺去火的功效，秋季多吃一些这些食物对于我们的养生都是很有好处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的副所长叶岩和主管医师吴丹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避免噪声和辐射的危害。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好像这个噪声辐射应该说是无处不在的，很多朋友就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这些东西会不会伤害我们的健康。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网络上看到的科普文章，什么癌症啊，什么抑郁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可能都和我们说噪声啊辐射有关系。我们都觉得哎呦，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伤害啊。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伙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可能接触最多最多的就是我们说关于辐射的这种伤害，有很多的朋友谈辐射色变。因为辐射大家伙最了解的和健康密切相关的应该算是这个核辐射了，是吧？ 是这样，就是其实呢，辐射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无处不在。就比如说我们的家用电器，像手机啊、微波炉啊、无线 WiFi 等等，这些电器所产生的辐射呢，都是存在辐射的。应该说，只要有电流的地方，就会有电磁场。那有电磁场呢，就必然会有电磁辐射。对对对，这是必然的。所以说呢，在家用电器里面会有辐射，但不仅仅是家用电器，其实像我们生活中的家庭装修的材料里面呀，岩石土壤里面呀，还有就是这个像在外面晒晒太阳啊，还有甚至连每一口呼吸喝的每一口水都会接触到这种极其微量的天然放射性物质产生的辐射。所以说这个辐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其实呢已经覆盖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我们吃的喝的其实里面都有辐射。 对 啊，可能我在节目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和大伙说，大家听到这个辐射特别害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核辐射是会让我们的基因产生变异，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疾病产生。 对， 所以大家总认为提到辐射就都跟核辐射是一个概念，都是辐射嘛。既然核辐射威力这么大，对我们的伤害这么大，那其他的辐射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的健康。 对，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两种，其实这是两种概念哈。辐射不是都是非常有害的，其实辐射分为两种，一种是电离辐射，一种是非电离辐射。那这个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本质呢都是电磁波，但是它们的区别就是频率和波长的不同。像这个电离辐射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核辐射，还有像我们在医院放射科做的这个 X 光片，对，这些它们所产生的这个 X 光，还有像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伽马射线等等，它们这些属于是电离辐射。这个电离辐射呢，它的能量比较强，可以使物质发生电离，可以损伤细胞和 DNA。所以呢，就具有致癌的作用。而像我们平时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这些非电离辐射呢，它其实没有这么高的能量，也不会使物质发生电离，所以相对于刚刚提到的电离辐射来讲呢，是比较安全的，是相对于比较安全的。 这个。吴医师特别的谨慎，他用了相对两个词哈，相对比较安全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广泛接触的这种非电离辐射， 对， 其实它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没有伤害，我们说相对比较安全，也就是说如果超量超长时间的话可能也会有伤害。 对，您说的这点非常对。 嗯，到底有什么伤害？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伙儿来揭晓哈。咱们说完了这个，我们说辐射的伤害，咱们也来说一说噪声的伤害。其实关于这种噪声的伤害啊，大家伙儿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噪声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尤其是我们知道像这种中考啊、高考啊期间，我们全市都是比如说禁止车辆鸣笛，然后呢要这个我们说停产停工，有一些噪声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得让它停止，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他们在这个比较嘈杂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休息，进而影响到考试。那也想问问，其实这个我们说噪声的伤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先把噪声给一个定义吧，什么样的声音算是噪声呢？ 对，我觉得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要了解噪声对我们生活、对我们健康的影响，那前提呢，先要从噪声的概念和定义说起。 嗯， 因为可能不同的人对于噪声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嗯， 啊，由于他生活的环境啊，包括他工作的环境，可能都会有些区别。那么从我们生活中来说呢，凡是能够引起我们心情不愉快啊，我们不想听到的那些嘈杂啊、混乱的声音， 嗯， 我们都可以给它定义成噪声。 嗯， 那么在生活中呢，噪声其实是无处不在的。那么对于我们公共卫生、职业卫生这个专业来讲呢，在职业卫生专业上还有一个对于噪声概念的定义 啊， 那是指的呢，劳动者在他的工作环境中所接触到的噪声。 嗯， 那么这个噪声呢，和我们生活中对于噪声概念的定义呢，稍有不同。 嗯， 啊，那从它的这个噪声的种类，包括它的这个分贝的数量上，我们知道衡量噪声的强度，我们会用分贝这个定义概念。 嗯， 单位去衡量它。那么一般在工作场所里面的噪声，它的分贝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用八小时等效噪声的这个测量的话，它都会在八十分贝以上。 嗯， 那么相对于我们平时生活中这个数量这个强度是比较大的。生活中呢，我们一般比如说汽车鸣笛的声音啊，像一些机器发出的声音啊，他们可能这个噪声的强度会比较低。 嗯， 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呢，可能更多的是打扰我们啊，比如说影响睡眠啊，影响休息啊等等。但是呢，对于工作场所的劳动者来讲，如果长时间的接触这种高强度的噪声，也会影响他们的比如说听力 哦， 等等的各方面，这些都是噪声对于我们的一些危害和影响。 嗯，好，所以说噪声的的确确对我们的健康也会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在嘈杂环境长期需要待在里面工作的这些朋友，可能对于他的健康伤害会更大一些。像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声音我听着不好听，这个其实就算是一个噪声了。可能即便对于别人来说，这个声音还挺优美、挺悦耳的，比如说放了一首钢琴曲，有的朋友说，哦，这个声音很好听，但只要您不爱听，它就应该可以算在您定义的这个噪声的范畴了。 对对对，可能它就会更多的影响您的生活和休息。 哦，我就可以说，嗯，这个不好听，它就是影响我的心情，其实对于健康也是一种影响。 是影响。比如说，嗯，比如说您在睡觉的时候，楼下在弹钢琴，是吧？可能会影响到您的休息。对，但是对楼下呢，可能他正在欣赏音乐。 嗯， 这些可能对每个人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在生活当中的这种噪声啊，我们相对来说可控性比较大，我们大不了离它远一点，或者这个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可以比如说开上戴个耳塞什么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降低噪声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很多在工作场所的这些朋友啊，他的的确确没办法去降低或者说减少跟噪声的接触。这机器的环境，我们就得用这个机器，这工作才能完成，咱也不能说让机器都不发出声音来，这不现实。所以说有很多的朋友由于工作的原因，可能在比较长的时间之内会接触到这个声音分贝又比较大的这样的声音，也就是刚才这个叶所长告诉我们说超过80分贝了，这种可能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就会比较明显了。嗯，那超过80分贝的声音，大家伙可能没有一个特别的直观的概念哈。我们跟大伙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声音就算是80分贝左右的这个声音了？像刚才您说的汽车鸣笛的声音大概是多少分贝？ 嗯，您比如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想，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种交流啊，没有话筒和麦克风的情况下，大家说话的这个声音一般是在50到60分贝。 嗯，正常说话。 哎，正常说话一般是50到60分贝左右。那么如果我们大声说话啊，比较高的声音， 吵架了， 哎，吵架了，哎，或者比较高，或者人离得比较远，我们要很大的声音来说的话， 嗯， 一般呢是可以达到80分贝以上啊，80分贝左右，甚至更高的。 嗯， 那么 其实80分贝这样听起来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吵的声音才算是80分贝。 对， 我们稍微大声一点说话，这就已经可以达到80分贝这样的一个范畴了。 这样一个范畴了。但是呢，对于工作场所的劳动者来说呢，他要每周工作 每天工作八小时，连续五天，也就是说每天要在每周要在四十小时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才叫噪声作业环境。 嗯， 那我们想一想，偶尔的去接触一下相对响度比较大的噪声，实际上并不算在噪声作业的范畴，可能它这个影响也是短暂的，一过性的。 好，那也想问问，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如果噪声想要造成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它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时间的累积、量的累积才行？ 对，这个是这样的。要长时间的在噪声环境下去工作，才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听力啊造成影响。当然也有很多的研究在这方面，包括我们国家制定的相关的标准，也都是依据噪声对健康的影响来制定的。像刚才我们说的80分贝啊，这个都是依据相关的研究来制定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 嗯，那这个噪声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哪些方面造成影响呢？听力首先我们 对， 非常好理解。 对，这是最直观，也是最特异性的一个影响。那么声音在随着它的声音的增大，对于我们耳朵的感应器官啊，感应的细胞会造成影响。 嗯， 如果时间长，分贝比较大的话，就往往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嗯， 啊，这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影响。那么噪声呢，还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其他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专业术语上有一个叫神经衰弱综合征。那么这个呢，可能和大家平时生活中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接触到，比如说乏力呀、 睡不好觉、 头晕啊，对，入睡困难啊，包括工作效率低下呀，生活没有兴趣啊，可能时间长一点，可能还会影响心情，抑郁啊、焦虑啊等等，这些呢，可能都是在长时间接触以后，可能有可能会发生的。 哦，虽然这个我们说声音不是说吵得让我们不能忍受80分贝，也就是说话稍微大点声的这样的分贝，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有可能让我们有神经衰弱这种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情况产生。 对，特别是长时间，而且你自己又没有相对的防护，那就可能会影响会大一些了。 好，既然有防护的方法，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就跟大伙来说一说，如果有一些朋友的的确确由于工作的性质原因，他没办法离开这些环境，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这个特别的辛苦，在这个十字路口站岗的时候，就尤其是汽车鸣笛，这个声音应该是超过80分贝了。那他们没有办法说不指挥交通了，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这个咱们交通就混乱了。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工厂工作的朋友，他们没有办法去离开这个机器的环境，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方法去帮助他们保护健康呢？咱下半段跟大伙儿来说。 好的， 好，我们接着来看看大家伙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了哈，有很多朋友都在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就是手机辐射算不算非电离辐射呢？小杭州说不算，勇往直前说算，然后呢白桦树说应该是非电离辐射，到底是不是啊？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手机啊，电脑啊，甚至还有现在这个家里每家每户都有的 WiFi 啊什么的，我们都觉得这些都是有辐射的。也想问问这个吴医师，这些算是非电离辐射吗？ 刚才您说的那几种啊，他们所产生的辐射都是非电离辐射。就是说呢，其实咱们日常生活中能遇到最多的辐射就是这种非电离辐射。 都是非电离辐射。 对，像其实危害大的，刚才我说到那些什么 X 射线呀、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等等，遇到的机会不大。 这得去特殊的环境，还得有特殊的机器才能发出来。 对。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像我们的手机啊、WiFi 啊，甚至我们的家用电器，其实这些都算是非电离辐射。 对。 其实家用电器这个还好，大家伙好像用了这么多年，觉得好像对健康也没什么影响，最近这些年出现的像什么手机呀、WiFi 呀，这是大家伙特别担心辐射的，而且有各种各样针对他们的这种防辐射的产品，比如说手机有防辐射贴，一个还不老少钱呢，说贴在手机上可以减少手机的辐射，甚至有朋友说很多现在这个年轻人出现的不孕不育情况也和手机有关系，说为什么呢？说就是因为这个男同志手机老放兜里，离这个自己的生殖器比较近，这个时候手机的辐射会影响到他，所以呢会造成不孕不育。也想问问这个吴医师，到底比如说像我们手机啊、WiFi 这些非电离辐射，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么恐怖，又会造成我们不孕不育，又会造成我们各种什么癌症的高发，会这样吗？ 怎么说呢，其实科学界关于这个像手机辐射啊、WiFi 辐射这种非电离辐射是否会损伤人体健康这个争议啊，从来就没有间断，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 说法，就是说它到底是有害还是没害。但是呢，就是目前科学界啊对这个说法有两派的意见。 嗯， 有一些学者就觉得呢，手机辐射它是一种低能量的辐射，所以呢它不会对人体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 嗯， 还有一些学者就觉得呢，手机真正的危害恰恰来自于这种低能量的辐射，因为它能量低，所以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这种手机辐射会在人体内呢逐渐的累积，作为一种不利的影响因素，它会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所以说呢，它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影响。那这两派说法呢，究竟结论如何，咱们先不去追究哈。但是有， 就是，现在谁还没说服谁啊？ 对对对， 都这个都有自己的支持的依据在。 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呢是值得肯定的，就是说这个如果一个机体接受这个电磁辐射的时间和强度超过一定的范围的话，它一定会是有害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非电离辐射，我们首先得跟大伙儿明确一下，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可能都在接触，它对我们的健康如果想要造成伤害的话，也是和噪声一样，得有一个量的累积，时间的累积， 是这样， 达到一定标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辐射对我们的伤害才会显现出来。 对，是这样的。 好，那上半段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的噪声和辐射，到底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怎样避免这些伤害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手机辐射算是非电离辐射吗？正确答案应该是算非电离辐射。那我们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会跟大伙来公布上半段的获奖听众到底是谁，下半段依然会有一个获奖的这个听众朋友为大伙选出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参与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党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城市，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到底噪声和辐射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职业卫生所副所长叶岩，北京市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主管医师吴丹，和您说一说如何避免噪音辐射的伤害。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副所长叶岩，北京市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主管医师吴丹，和您说一说如何避免噪音辐射的伤害。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 健康加油站的，它得有一定量的累积，有一定时间的累积哈。那咱们的节目下半段呢，就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手机，到底我们怎么来检你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搜索有我们价值200元的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那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上半段我们的获奖听众吧。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呢，是手机辐射是不是非电离辐射呢？正确答案应该是算是非电离辐射。那我们选出白桦树这个朋友作为我们的上半段获奖听众，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邮寄地址以及收货人的姓名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我们的奖品快递给您。上半段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没有获得奖品没关系，我们下半段依然是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还有机会。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而且比较简单，其实答案在上半段的时候已经跟大伙公布了哈，大家拼个手速看谁发的快哈。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当声音达到多少分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界定它是噪声作业呢？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其实叶所长已经告诉大伙了，给大伙三个选项吧， A 选项80分贝， B 选项90分贝， C 选项100分贝，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下半段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再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好的，那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避免噪声和辐射的伤害。上半段我们跟大伙儿一再强调，不管是噪声也好还是辐射也好，其实它都有一个量的累积，时间的累积。像这个我们说噪声，我们可以通过分贝仪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个声音到底是多大多小，是80分贝啊还是60分贝啊，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很好测定。但是对于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接触的这个什么非电离辐射，到底它的辐射有多强啊，比如说手机的这个非电离辐射和我们的冰箱的非电离辐射，或者说和我们电视的这种非电离辐射相比，它就一定要强很多吗？还是说弱很多？这个我们怎么来有仪器来测定吗？ 是这样的。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讲如何评价一个手机辐射值它是否合格。那我国在2007年制定了一个国家的强制性的标准，叫做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那在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明确规定了这个手机辐射的暴露限值是任意10克生物组织，任意连续6分钟，它这个平均比吸收率不能超过2瓦特每千克。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平均比吸收率，也就是所说的 SR 值，它的测定呢，其实它用到的仪器就是叫那个它的这个数值啊，它的测定呢，其实它是涵盖了生物学领域和电磁学领域两个领域的。 因为它是测的是人体吸收的这个辐射。 它不仅考虑到这个手机的辐射值的大小，而且它还是考虑到这个人体实际吸收的情况。来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它需要模拟一个就是含有人体组织模拟液的人体模型来进行测定。那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且在后续的换算过程也是很复杂的。所以说呢，我们想向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平时给大家展示的这些仪器呢，叫做电磁辐射分析仪。这个仪器呢，可以简单直观的替代一下这个测试方法，就是只针对这个手机辐射情况进行一个检测。我今天没有带来哈，就是一个探头加上一个 主机，就是这样。然后 但这个东西是不是测出来只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电器它的辐射有多大， 对对对， 而不能测出来我们人体对于这个辐射到底吸收了多少。 对对对，您理解的非常对。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指标来简单的衡量一下， 到底谁的非电离辐射稍微大一些。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有时候会判断说什么情况下辐射值会大呀，或者说有多少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用这个机器就够了。如果真要是评价这个手机的辐射值到底合不合要求，国家要求，就必须还得用这个国家标准里面的方法，就是要用人体模拟模型来做。 但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些我们说辐射对于我们的健康的影响，不是看这辐射大或者是小，而应该是看这个辐射对我们的身体吸收了多少。 对对对， 吸收的越多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影响可能才会越大。 对，是这样。 但因为我们的人体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是一个比较智能的系统哈。之前我们请很多的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其实我们吃进去的很多东西，我们说哎呦这个东西不健康，有一些不健康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我们的身体其实可以自己代谢出去。比如说像噪声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或者说像辐射对我们身体的造成的影响，它都需要日积月累，一个量的累积。但是我们的人体会不会也比如说通过这种智能的系统把它代谢出去，或者说我一开始像噪声这个噪声我接触的比较多，我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没有噪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人体能不能把它的影响比如说修复掉或者说掩盖掉，这个有可能吗？ 这个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是也是人体作为一个智能的机体它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像噪声也好，像我们说的这个手机的辐射也好，那么在我们脱离了相关的这个环境条件下以后，我们的人体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自我的修复。当然修复的时间的长短，这个也就和我们在当时环境下所接触的时间的长短 受伤程度 有 关 系了。对，没错，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以噪声来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像我们日常说话呀这种水平的噪声这种声音的这种强度影响下呢，可能短短几分钟就可以修复了。那么在一个相对强度大一点的噪声，比如说在100分贝以上，那么可能就要经过数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来修复。当然我们了解这个的目的呢，实际上是为了提示我们，您比方说劳动者长期在这种劳动环境下去工作，那我们可以如何去安排他们的班次，实际上这些是可以提供一些帮助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噪声真的特别大的话，咱们把工作的这个换班的频率加密一点，我待个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之后我再换下一班的人，让这些人好好休息休息，恢复 一下，得到 一 些修复。这样就是我们正确防止噪声危害的这种手段之一吧。当然也有其他的方式。 看来我们人体还是一个比较智能的这个系统，有自我修复的， 很强大，很厉害。 那这个噪声我们说可以远离它，然后这个时候进行修复。比如说像这种辐射，尤其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非电离辐射，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无意识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喝口水呼吸个空气都有非电离辐射吗？那我们应该是没法脱离这个非电离辐射的环境了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有机会喘口气儿去修复一下吗？ 其实所有的这些物理因素都有这种相同的特性哈。像这个非电离辐射对人造成的伤害呢，其实从科学角度讲呢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叫热效应，一个第二个叫非热效应，第三个就叫累积效应。那这个热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体70%以上都是水分子构成的。那这当机体受到电磁辐射之后呢，它的水分子就会相互摩擦，然后产生热能，然后使机体升温。 这不跟微波炉感觉是一个功效是一样的吗？ 微波炉就是这工作原理。然后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对机体造成损伤。那第二种呢叫非热效应，就是说人体内部啊其实是存在一个非常弱的电磁场的。但是呢这个电磁场平时是非常平衡的那一个过程哈，一个状态。但如果要是受到外界的电磁波的干扰呢，有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所以呢打乱这种平衡，所以有时候会引起机体的损伤。第三种效应就叫累积效应，刚才我前面也提到了。那当这前面两种效应作用于人体，机体会产生一个非常智能的自我修复的过程。可是如果要是说这前一个过程修复过程还没结束，我又受到另一次的伤害了，那这两个过程叠加在一起，甚至还有第三个第四个这种过程，那可能这机体就来不及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累积的效应，那这个累积效应就最终就会导致机体的产生病变。 是这样，就是有一个研究表明吧，可能对这个大家有点理解，对大家理解有一个帮助。 嗯， 就是如果要是打电话持续两分钟，这时候呢，脑电波会对它的影对脑电波的影响会持续一个小时以上。如果要是一个人每天使用手机30分钟以上，连续使用10年，那么这个人患脑瘤、脑肿瘤和听神经瘤的几率要比其他人要高出40%左右。 哦， 这是资料里面说的， 有这样的研究哈， 有这样的研究。 哎呦，这听完之后，其实我们对于这种手机啊和这种电子产品的非电离辐射还是应该尽量的，我们说去避免少接触它，虽然说它现在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研究还没有特别的肯定，但是有一些研究已经证明了它的的确确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脑电波啊，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这个变化了。 对，我记得您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就是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对 是吧，这个说法听起来挺有意思，但是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 嗯， 就是说到底多少量的时候这个手机辐射能引起机体的健康损伤，目前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来。 嗯 啊，所以说呢没研究出来，但不代表说它就没有 没伤害。 对啊， 所以说咱能少接触还是尽量少接触它。 像国际上对这种未知的危害因素产生的这个可能不利影响，它会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叫做谨慎的预防原则。 嗯， 就道理很明白，就是我既然感觉它有危害又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下，那我们就防患于未然。 嗯， 我就假设它有危害。 嗯， 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下设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这个包括手机辐射在内的射频电磁波列为二 B 类致癌物。 嗯， 那什么是二 B 类致癌物呢？就是说这个射频电磁波与癌症之间可能会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证据还不充分。这也是世卫组织出于谨慎考虑而做出的一种推测。 嗯，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在这儿谈的这个主题呢，话题也就是想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就是我们要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这个辐射。 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由于需要，由于这个我们说环境确确实实没办法离开这些东西，我们该用还是得用，但是我们还是得有一个提防的心，我们能在不用它的时候就尽量不用它， 对， 能离它远点的时候咱就尽量离它远点。 对，其实有些在我们生活中非常简单的措施啊，小的举动啊，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不利因素对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 嗯，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好，我们就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有哪些比如说小的改变就有可能会降低这些辐射也好噪声也好对我们健康带来的这种潜在的危害哈。有听众朋友说自己听说呢在手机接通的时候辐射量是最大的，想问问是不是应该在接电话的时候等它通了之后隔个一两秒钟再把手机放到耳朵边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辐射对我们的伤害。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手机内部它有一个发射天线是吧，这个天线它的功率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它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和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嗯， 那么在刚刚拨通电话的时候啊，手机需要与这个最近的基站，就是它附近最近的基站建立一个联系。 嗯， 那在搜索这个最近的基站的时候啊，它就会自动的提高它的天线的发射功率。 嗯， 然后既然功率提高，那它的辐射就一定会增加。然后等它真正和这个基站建立起了这个稳定的联系之后呢，然后它这个功率又会自动的调低。 嗯， 然后这个时候它的辐射值呢也就相应的降低。所以说在接通的一瞬间呢会有一个最大值，我们曾经捕捉过到这个值。但这个值能高出多少呢，就是根据不同的品牌和型号的不同以及和基站距离的远近的不同会有区别。 嗯，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在接通电话刚开始的最初还是有一个延迟，然后再放到耳边去接听。 嗯， 这种做法比较稳妥， 因为这耳朵还是离我们的大脑比较近哈。那也想问问这种非电离辐射对于人体的这种影响或者说伤害，它这个距离比如说离多远之后可能这个它的这个影响就会相应的降低很多，这个有一个安全距离吗？ 您说的这个安全距离其实非常重要哈，就是所有的非电离辐射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随着距离的增加它的能量会急剧的衰减。这个值是怎么定呢，就是辐射值的大小和这个辐射源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就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把这个距离拉大10倍，那它的那个辐射值呢就是原来的1%。 啊， 如果把这距离拉大100倍，那它的辐射值就是原来的10000%。 啊， 所以说这个距离的增加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来减低辐射。 好 啊，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就是在距离手机40到50厘米的地方， 嗯， 就基本上 这个手机辐射对脑部的伤害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哦，那基本上其实不是特别远的一个距离，我们稍微把这个手，我们说自然垂下的这样的一个姿势， 对，是这样， 离我们脑子差不多，这都超过四五十厘米了啊。听完这个节目之后，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以后打电话都是失得好远，接通之后再拿到跟前哈。啊，那这个说了，除了在我们说接通的一瞬间，它的这个辐射在增强，手机还有很多特定的状态，比如说，在这个充电的时候，它的辐射会变强吗？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用耳机是不是就可以减少手机的辐射？咱们都来说一说。 好的，就是手机辐射增强的情况呀，有很多种。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充电的情况，它 会增强吗？ 会增强，而且呢，就是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哈，就是在连接上手机充电器的一下子那个辐射值就涨上来了哈，但是能增强多少倍呢？就是我在朋友圈，在网上有很多谣言流传的，说是能增强1000多倍呀，怎么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没那么高。 对对对，也大概也就是不同的型号、不同品牌也不太一样，大概也就是3-5倍的左右。像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在手机信号不好的地方，你比如说在电梯轿厢里面通话， 地下室什么的， 地下室，还有就是地铁过隧洞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信号不好的时候嘛，所以它就需要提高它的发射功率，提高手机内部的发射功率，然后来搜索基站。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像我跟主持人之间说话，两个离得很近又很安静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小声就能听到了，但如果咱俩隔一个足球场要谈话的话， 必须得喊， 必须得喊，要不然对方听不到，所以就相当于提高了功率，这个跟这是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种我们说辐射相对来说量比较大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应该减少去使用这个手机的频率， 是这样。 然后呢，尽量让它离我们的脑子稍微远一点哈。 对对对。 那用耳机这样的形式能够减小辐射吗？ 当然可以了，因为它确实从距离上加大了，相当于在安全距离之外使用，像耳机呀、免提呀这种方式都可以。 那你想问问耳机它就不会有电力，这个非电力辐射吗？ 它也会有，但是不是那么高。 哦，它就跟手机相比要小很多。 对，要小很多。 好，这都是一些我们说减少手机这种非电力辐射对我们健康造成影响的一些小方法和小窍门哈。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这个叶所长，说厨师长期在厨房抽油烟机的声音啊，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时间久了呢，也会觉得特别的心烦。想问问这种声音长时间的话，是不是对健康也会造成伤害呢？ 嗯，好的。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中啊，还是挺多的。像油烟机啊，像电冰箱啊， 感觉声音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挺吵。 对，总在你身边。这一类声音呢，和我们职业卫生专业上所讲的噪声呢，实际上，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它的分贝没有那么高，它对我们的听力呢，实际上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很多情况下它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包括会造成我们心烦意乱啊，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睡眠啊，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啊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比方说像您说的这个厨师，那我们的工作时间上，对吧？可能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可能不要太长时间的，特别是感觉到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怎么着的，我们要脱离这个环境。 已经觉得心烦意乱了，赶快咱们出去歇会儿 啊。当然呢，实际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噪声呢，对健康的影响还是非常小的，基本上不会对我们身体啊造成什么特别明显的影响。 好啊，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他说什么是低频噪声？这低频噪声对于健康也有影响吗？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于低频噪声啊，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说明哈。很多朋友说这个，比如说家门口有这个变电箱，说变电箱发出的这种电流的嗡嗡声，就算是低频噪音。这个低频噪音到底对我们健康有没有影响？像这种嗡嗡声算低频噪音吗？比如说像油烟机，或者说这个稍微声音小一点的，也算低频噪音吗？ 对，这些都可以算的啊。但是呢，由于我们平时生活中接触这一类声音的时间啊比较短 啊， 对，包括它的强度也不太大，所以呢，它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实际上是并不是非常明显的啊。如果说和我们工作场所那些声音相比啊，它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可以忽略的。 那如果比如说就是特别不巧，家门口就有一变电箱，就冲着卧室的门口，像这种低频噪音，是不是也有可能长期，比如说我在睡觉的时候都会受到它的影响？虽然不至于说影响到休息吧，但总觉得不舒服，也有可能对我们健康造成影响吗？ 这个呢，我觉得实际上和手机一样，噪声这一类物理因素，我们最主要的防护的方式呢，叫做距离防护， 还是远离一点， 远离一点，远离一点为好。对， 就是随着距离的增加，它的这种影响实际上是会比较大幅度的下降的。 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房价就可以看出来，有的小区这个门口稍微挨着近点的，房价一般比较低，到小区中间的这个位置呢，离这个比如说马路什么的远点的，房价都会比较高。这其实也和我们说这种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噪声的污染，噪声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也是有关系的。 哈，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吧。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继续和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了。那最后呢，也跟大伙儿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第二道问题的正确答案吧，就是超过了多少分贝，这个时候就算是我们说这个噪声环境的作业了，应该是正确答案是 A 选项80分贝哈。那我们一直向前啊，一直前进这个朋友，作为我们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们把礼品送给他。一直前进，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姓名和邮寄地址发送过来。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奖品快递给您。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最后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噪声的污染还是辐射的伤害，其实啊，它都是这个和距离有关系的，和时间有关系的，和累积的量有关系的。我们没有必要谈之色变，我们现在的身体还是一个比较智能的系统，我们该用其实还是要用，不要因为这个因噎废食，因为害怕它的伤害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哈。那最后呢，也跟大伙儿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医师于淑清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与剩菜剩饭健康共处。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点半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处于弱高压控制，偏北风，扩散条件较为有利，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0微克之间，西北部、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风。